站在世界之巅，光芒闪烁那一瞬间，感受万众欢呼的眼。总有一天，我会站在世界之巅，我会用我的音乐证明这是谁的世界。 出生在情歌盛行的国度，我的同胞们都不喜欢跳舞，跟着节奏点头是不成熟的态度，只有不三不四的人才去 pop 俱乐部。哼，我是这个国度的异类，不爱别的我偏偏爱上了 DJ。 我站在 DJ 台上指挥只有14岁，我拿着麦克风正呐喊着 come on baby。 Yeah， 我站在啤酒箱上面打碟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成年，经常失业，经常上当受骗，经常被人嘲笑我是未成年的小不点。10年之后的我才突然发现，我已成为很多 DJ 嫉妒的焦点，因为我发了唱片红过了半边天，连老外都来回应我的音乐。 总有一天，我会站在世界之巅，光芒闪烁那一瞬间，感受万众欢呼的眼。总有一天，我会站在世界之巅，我会用我的音乐证明这是谁的世界。哦耶， 虽然那些艰苦岁月已经过去，但是这场战争还远没有停息，我在混沌之中拿着火把前进，总有一天我会看到等待我的黎明。就算做了再出色也会遭到质疑，因为他们永远不会理解天才这次序有没有道理。我会坚持我自己，就算遍体离伤也没有关系。哼，歌就是这么嗨，没有对手的日子歌很是寂寞难耐，什么音乐奖我都不会花钱去买，我只会用我的音乐证明我的存在。 Yeah， 在我心中有一个舞台，没有悲伤，没有难过，没有虚情假意的恋爱，我们自由自在，醉到九霄云外，享受快乐的节拍。 总有一天，